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6集，同反开封。几个天山派的弟子过去将程平扶起来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扯脸皮。 咚咚咚咚咚， 你上哪儿去了？ 我被啊！ 说着，程平正好看到了鬼婆，伸手一指， 那疯婆子把我抓起来藏在乱葬岗了。好家伙，老子差点被熏死，刚才一个蓝衣服的美人救了我。 蓝衣服？莫非是蓝狐狸？ 想到此处，展昭心中有底了。蓝狐狸是找人的高手，他除了手下众多之外，还养了好些狐狸，这些狐狸聪慧过人，嗅觉也灵敏。思及此，展昭下意识地回头想看看阴侯，一定是他外公让蓝狐狸去找程平的。可回头一看，阴侯人却不见了，刚才明明在树边靠着呢。白玉堂也回头看了一眼，两人对视，心中都有一个疑惑，这么说阴侯早就看出来程平是个假冒的了。当年天尊能看出来王有成的夫人是鬼婆假冒的，今天阴侯也能看出来程平是鬼婆假冒的，这才是真正的姜还是老的辣吧。这边众人都因为程平的突然出现而略一分神，鬼婆抓紧时机突然一闪身。这鬼婆纵横江湖几十载，虽然都是用些下流骗术，但是的确也有些真功夫，身法极快，哧溜一声钻进了碧水潭里。 糟糕，不能让他给跑了。 陆峰赶紧要叫人追赶，却见白玉堂轻轻一摆手拦住了。 不用了，他跑不了。 什么小师叔，他 死期已到，跑不掉呢。 说完，展昭打了个哈欠，伸手一搭白玉堂肩膀。 饿不饿？吃宵夜去怎么样？ 你身上不痒了？ 展昭被他一提醒，直挠胳膊。 痒，哟。 先去找公孙要点药吧。 也对呀、啊，嗯。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聊着就下山了。天山派众人面面相觑，程平还是一头雾水。 咋回事啊？出什么事了？ 陆峰正疑惑，就看到山上陈修跑了下来。 陆掌门。 陈修上前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，陆峰脸上立刻见了笑容，点了点头。 好的好的，多谢姑娘告知。 陈修传完话就追着前边白玉堂和展昭跑了，天山派的人也散了，最后欧阳少征胳膊轻轻捅了捅赵普。 王爷，咱们怎么办？ 回去呗，不然干嘛？喂蚊子？ 就这么走了？案子算结了？我们吃饱了撑的，有没架的？早知道不来了。 赵普摇了摇头。见阴侯突然不见了，展昭和白玉堂又神情轻松，就觉得估计是阴侯会处理那鬼婆，有阴侯解决，鬼婆自然活不到明天。但案子结了应该开心才是，赵普的心情却莫名不佳起来。前头陈仙突然停下脚步，回头看向赵普。 九王爷，你们回开封需要准备马车吗？ 赵普闻言心情更差，情绪很低落，欧阳少征倒是对陈修笑了笑。 姑娘有心了，我们自己准备就成。 哦，公孙先生他们要租一辆马车，反正是一起租，你们要是需要，我顺道给你们租一辆呗。 公孙他们租马车？去哪儿？ 马车去绍兴府的。 赵普听完，脸比锅盖还黑。 他们自己跟包大人的车队去开封府，不过好多行李和药草据说不带去了，要另外派人送去绍兴府。 那书呆和小四子去开封府？ 陈星一句话，赵普的锅盖脸瞬间白回来了。 欧阳少征嘴角抽了抽，他家王爷这语调真轻快。 是啊，小四子刚才可开心跟我说了，说他爹爹当了包大人的师爷了。 赵普的嘴张成了一个圆形，心情呼啦一下子好了。鬼婆仓皇逃脱，跃入碧水潭后憋足了一口气，不能游太远，只能在离开碧水潭最近的一处水潭冒了出来，这样还差点憋得他内伤。喘了几口粗气，鬼婆狼狈地爬上岸，嘴里恶毒地骂骂咧咧： 展昭，天山派，你们等着，老婆子迟早让你们家破人亡。 他正骂着，忽然就感觉似乎哪里不对，站定了。鬼婆听到四周围万籁俱寂，但风声之中又好像有一些异样。鬼婆站在岸边，前方是漆黑的树林，黑洞洞的树林里头似乎是站着个人。鬼婆看不清那人长相，只见他斜靠着一棵树，也没有要动的意思，只是瞧着他。他感觉不到那人的气息，感觉不到内劲的存在，分不清楚那是树影还是人。虽然鬼婆什么都感觉不到，但一股恐惧感油然而生，他下意识地退了一步，却同时又感觉身后一股寒意。这股寒意太熟悉了，鬼婆见识过一次就终身难忘，战战兢兢地回头，就见他身后，他刚刚爬上来的河滩边，一个人背影对着他站着。白色的衣衫，月光下，及腰长的银色长发承载着月光，随着夜晚的微风，发丝偶尔飘动，带出点点光泽。一个背影，叫他从头到脚，冻了个透凉。鬼婆双脚一软，跪地匍匐，全身直抖。 饶命啊，饶命啊。 白衣人依旧背着身没动，似乎是正看着潭水出神。鬼婆跪地哭了一阵，突然一抬手，发狠甩出了全部的内力。手中两卷盘丝转狠狠弹出，然而毒丝所到之处，刚才那个人影却是消失不见，鬼魅一般。鬼婆一惊，就感觉身后有人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背脊。鬼婆惊叫了一声，站起来，却感觉身体不听使唤，随后全身骨关节传来了咔咔的声响，不疼，只是冷，而且绝望。睁大了双眼躺在水潭边，鬼婆看到眼前有白色的靴子，还有轻轻飘动的白色衣摆，华美精致，与黑夜呈现出惊人的对比，从她身边经过，走远。这是鬼婆此时看到的最后一眼，也是此生看到的最后一眼。树林子里，殷侯抱着胳膊晃悠出来：“ 你回来的够早的。” 白衣人瞄了他一眼，突然凑过去闻了闻：“ 你偷我酒喝了？”“ 没。”“ 没？”“ 没。”“ 真没？”“ 真没。” 第二天，陆峰的人在虎月潭边的石滩上发现了鬼婆的尸体，鬼婆全身筋脉尽断，死在岸边，是死得不能再死了。陆峰派人将他的尸体埋葬，又给秋良好好办了一场丧礼。参加完秋良的丧礼，包大人准备启程回开封了。小四子很开心，因为除了赵普他们，白玉堂也要一起去开封。赵普知道这件事后还有些纳闷：“ 你也去开封府凑热闹？” 白玉堂倒是真有事儿，他大哥卢芳给他送了封信函，让他去趟开封收一下租。至于为什么让白玉堂这个少爷大老远跑去开封收租，白玉堂自然不会告诉众人， 是他让白府写信回去，说他最近要去趟开封府，问陷空岛有没有什么开封的事情，他可以顺道办了。案子解决了，又大部队一起返回开封，众人当然心情大好，不过也有个人心情不好的，那就是展昭。展护卫原本今天早晨起来心情是很好的，但是临走前出了点状况。王洛等人原本来送行，现在正拦着激动的程平，程平哭得直跺脚。 我恩人怎么可能这么瘦，那么秀气还没胡子，英雄气概呢，粗犷豪放呢、他不是展昭，他不是南侠。 哎呀，师弟，你冷静点。 陆峰哭笑不得，捂着胡言乱语失去理智的程平的嘴。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这会儿展昭脸皮子都是青的，一直在磨牙。 这小子太气人了，买一百个西瓜砸死你。 还想着西瓜呢？ 不准用腹语术。 我没有。 你有。 没有。 此时小刺子趴在马车上拖着下巴看着他俩。 猫猫和白白的眉来眼去今天好用力，不过大猫上哪儿去了呢？ 身后公孙盘着腿拿着书，看着占据了大半辆马车正躺着打盹的赵普。 这么多车你非得坐这辆吗？ 哎，书呆，背痒痒，给拿拿。 赵普打了个哈欠翻身，公孙直接一脚踹过去。 哎呦， 开路的衙役们举起公正廉明的大牌子吆喝一声 起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